命偶风云会，印谈雨路旁。风云歌，主持陶杰、白伟聪。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欢迎各位准时埋位收听《风云快讯》，多谢各位嘅支持。本人陶杰嘅 Patreon 同埋白伟聪咧，亦都系非常之感谢各位嘅陆续加入嘅。美国总统 Donald Trump 咧就一向都话联储局主席嘅鲍威尔咧系佢嘅眼中钉，因为咧鲍威尔加息减息咧唔受佢控制，多次咧恐吓咧扬言咧话要炒佢鱿鱼。咁啊呢个咁嘅消息咧系导致美国嗰个道琼斯指数咧大落大跌，系嘛？咁啊鱿鱼咧即系好多即系华尔街啊。炒家又好，專家又好咧，覺得佢實在係太串啦，係嘛？咁樣樣咧係專權嘅話，咁結果最新這個 Donald Trump 又講啦，佢話佢無意炒聯儲局主席鮑威爾魷魚啊，咁到底你炒定係唔炒咧？係嘛？咁因為這個咧係好嚴重嘅問題啊，埋呢個包括咧歐洲央行嘅總裁。都呼籲咧，佢咧唔好亂咁嚟，係嘛？唔好冒然咧，即係開除呢個咧鮑威爾，因為咁樣咧會嚇死嗰啲華爾街嘅投資者啊！咁咧就鮑威爾咧就係因為主管這個加息降息嘅問題。咁眾所周知啦 ，Donald Trump 咧呢個加關税啊，這個全球橫掃咧係必然咧係影響到呢個通脹。這個通脹是一定會短期內惡化，他唯有就是要減息，就希望那些美國人不要將錢放在銀行還要出來花，但你一減息花多些錢，那個通脹會更加厲害。未完全型來說，他要控制鮑威爾就唯有要換人。咁樣咧，美國咧嚴格嚟講咧係三權分立，但其實仲多個第四權，就係聯儲局嘅主席咧係唔需要聽總統嗰個意思啊。咁而家咧就佢為咗咧即係現實咧股市那個大跌嘅問題咧，佢不得不咧係由轉態嗱，咁樣咧不禁咧係令到好多人咧係對佢嘅施政方式咧係搖頭嘅，係咪啊，鮑生？ 其实 Donald Trump 咧，一直以嚟对鲍威尔嘅批评咧都好辛辣，曾经形容佢系 Mr. Too Late， 即系太迟先生。咩迟咧？就话佢减息减得慢，咁亦都话过佢系一个 loser， 系一个失败者。咁但系如果睇翻过去咧，其实系由佢任命嘅鲍威尔，2018年。咁如果根据任期咧，就去到2026年5月咧先至届满。咁根据翻美国嘅法律咧，正如你所讲，其实总统咧同联储会的主席之间的关系不是上司和下属，因为他不能够随便以对于经济的政策，例如加息减息的速度和多少作理由去解雇联储局的主席。根据条文，他只能够出现一些情况他可以解雇，是因为他出现了 misconduct， 即是一些行为不检或者甚至是贪污舞弊之类。那即是如果他没有犯错，只是纯粹因为大家政见不合，经济政策不同，你是不能够解雇他的。所以有些时候这个都是一个伪命题，虽然 Donald Trump 的人或者他的压力可以令到联储局的主席可能换人，但是不等于他可以 officially 官方地是有这样的权力去解雇。现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Donald Trump 就转口风说他从来没有想过解雇这个鲍威尔，跟着股市又应声上升。咁呢啲咁嘅暴跌同埋暴升咧，有人就質疑佢 Donald Trump 係咪益緊自己友，甚至佢嘅仔咧？因為咧有啲報道就話佢呢啲咁嘅親友喺佢呢啲口述裏面咧就執咗唔少錢。咁當然而家就未有呢個咁嘅證實啦。咁但係減息嘅速度緩慢咧的而且確係事實，因為我記得去年開始咧已經係傳聞咧聯儲局會喺一年裏面咧。是連續多次降息，咁但係當然就冇實現到。咁好多人咧就嗰時希望咧降息可以係令到香港嘅樓市咧或者經濟復甦啊，咁當然就不能夠成為事實啦。咁今年開始啦，呢個降息嘅速度咧亦都係唔見起色嘅。咁Donald Trump多次咧出口述催促呢個聯儲局希望佢降息，咁但係都係不得要領。咁而家咁嘅情況之下咧，Donald Trump面對關税嘅戰嘅壓力， 同埋而家股市嘅动荡咧，似乎佢唔能够开咁多条战线啊。佢对外咧已经系地图炮式同全世界开火噶。如果对内除咗对付民主党嘅左翼之外，仲要加埋对呢个联储局嘅主席咧，我觉得佢不胜负荷。所以佢而家咧都要计计条数，系咪应该收敛一下条战线，唔好咧真系四处树敌，或者系一次过要引起咁多嘅问题咯。 加息減息之爭咧，又直接因為咧佢呢個關税啊，係引起嘅，尤其係對中國入口嘅關税，所以咧嗰個金融戰咧係必然啊係產生個副作用。而家比較嚴重咧，就係美金咧跌到三年來啊嘅最低點，美元走弱就會影響到投資者嘅信心，同埋令到黃金同埋其他貨幣嘅持有者咧係更加咧係有吸引力嚇。金价咧系上紧吓，就跳到咧每安士咧系$3,425，咁啊现货价格咧亦都上涨咗2.7%啊，咁啊呢个金价咧系话全世界咧就变咗咧成为一个避风险啊吓嘅一个咧投资啊嘅紧急嘅需求啦，即系变咗避风港啦，系嘛？咁咧金价咧创下历史新高，亦都唔系啊一件好事，因为咧会令到咧嗰个投资者觉得咧系好系有危机，尤其系呢度咧喺长期啊，诶喺短期啊近期啦，喺呢个市场嗰度扫黄金嘅咧啊，传言咧就系中国啊，咁咧佢亦都咧而家啊。有種種嘅跡象咧，中國喺度大手買入黃金啊，準備咧係用嚟支持人民幣。係呢個咧，亦都係除咗咩台海啊、西太平洋呢打仗就地一煲咧，人民幣同埋美金啊嗰個對決啊，啊呢個貨幣嘅戰爭咧，亦都會令到中國覺得咧要提早爆發。因為當然咧，人民幣係非常之弱啦，唔使問啦，你點樣挑戰美金嘅地位咧？但系唯一冇辦法中嘅辦法咧，就係嗱嗱聲掃黃金嚇，你用黃金咧嚟到夾硬支持啊呢個人民幣，然後擴大喺國際啊用人民幣交易啊嘅嗰個比例。咁啊，當然咧有好多國家咧啊，包括俄羅斯啦、收沙地阿拉伯、伊朗啊，心裏邊睇唔上眼人民幣嘅。之但係如果你向佢哋掃到咧有黃金啊嚟到支持嘅話咧，中國覺得咧係有一線嘅生機啊。咁所以因为咁咧，连锁反应啊，系咪就造就到美金咧吓？呢个咧系弱势系嘛？咁咧黄金嘅价格咧系上涨啊，就算咧中间有少少咧系回调啊、获利回吐啊等等，相信咧呢个黄金被视为对冲经济极端不确定嘅工具。变成咧流动性好强嘅资产，喺未来四年咧，相信咧亦系会一个趋势。咁样咧，就算啊，你个联储局主席咧，吓你唔喐佢咧，都会影响到啊未来四年啊嗰个投资者啊对于美国啊嗰个全盘啊嗰个投资嘅价值咧，系要从头咧系评估噶啦。啊，尤其系咧，而家呢样嘢咧，就系到底 Donald Trump 有冇事先谂到咧？你是美国的地产大亨啫，系嘛？你系咪个金融战争啊？你有冇足够的人才啊？系帮你谂桥咧？嗱，呢样咧就唔系讲笑嘅，系咪啊，鲍生？ 冇错，因为经济政策咧，特别系牵涉到货币啊、汇率咧，系一个好高深学问嚟嘅，唔系 Donald Trump 可能控制。因为而家美国嘅关税战咧，会引起乜嘢咧？我哋好早前讲过，一方面就系通货膨胀，因为咧入口嘅产品或者原料咧。是会加价，于是咧就会转嫁喺消费者身上。咁于是啲嘢贵咗，咁于是咪通胀咯。咁但系通胀，但系同时咧可能会带嚟咧，一个经济嘅紧缩，即系萧条。因为点解？因为全球贸易而家出现咗咁大嘅关税战同埋壁垒，咁于是乎咧就美国嗰个发展同埋啲人嘅投资咧，好似避险啦，唔投落股市啦，甚至唔进行基建一啲，譬如厂房啊、请人啊，我全部唔做。将啲钱去边咧？所有人大家听紧嘅都知啊，就是、避险。避险本来以往就是避去美金嘅，因为好多朋友就以往啊，其他货币波动嘅时候咧，佢全部都转晒美元定期嘅，因为稳阵啦，美金嘅汇率。咁但系而家连美金咧都喐啦，即系跌啦。咁于是乎咧，啲钱真系去晒黄金度，连债券咧都觉得不可以完全稳阵啦。但系黄金咧就原来咧去到。千古不变的道理，特别在战争的阴霾之下，黄金的价值是不改变的。所以面对 一方面通胀，另外一方面就会萧条或者经济萎缩的时候呢，联储局单纯听阿 Donald Trump 讲去减息来刺激经济呢，可能是适得其反。因为呢以往的经验就是减息，于是股票就股市就会上了嘛。咁但係而家面对经济关税战嘅问题呢，呢、這个招数都未必有用。所以联储局而家当然係以不变应万变啦，同埋要睇定啲啦。因为Donald Trump而家又放口风嘛，话佢同中国嘅关税一定会倾得掂，不过唔会系零。咁即係话呢，佢又开始搵一啲落台阶或者搵一啲位去腾，就唔会加到245啦，但係呢依然可能会加嘅。咁有文言就话佢等緊电话啦，等緊习近平嘅电话啦。咁但系亦都咧，佢中方亦都透出咗消息，就话习近平唔会见佢啦，因为咧唔会俾佢羞辱。咁所以似乎咧，仲有一段时间咧，呢、這个关税战仲喺度拉扯。联储局主席鲍威尔当然唔会同你癫啦，因为你今日讲 A， 听日讲 B， 咁而且亦都人身攻击啦，话佢系大 loser 同埋 Mr. Too Late 咁嘅情况之下咧，以不变应万变，同埋咧而家当春冇办法啦，因为面对股市嘅。暴跌咧，佢都一定要收翻佢之前嘅说话。咁啊，希望咧就唔好再出现美元嘅下挫，同埋咧个美国股市嘅动荡咯。 针对中国货啊，个入口嘅减少会唔会刺激通胀咧？到目前为止吓，咁、啊、有啲美国专家，譬如一个知名嘅理财网吓、啊，叫做咧 GO Banking Rate， 佢就话咧呢场贸易战之下咧。咁啊 ，Donald Trump 唔使驚嘅，五種美國商品咧可能更加平嘅。第一就係汽油，係嘛？因為咧全球油價崩跌咧，會令到美國消費者咧係直接受益。未來幾個禮拜咧，汽油價格咧係有望咧持續下降，係嘛？今季咧可能成為汽車價格最平嘅一季。第二咧就係牛肉，雖然海鮮、咖啡啊嚇、熱帶水果等咧，因為你。加呢啲入口食品嘅關税，包括咧由加拿大同埋由呢個墨西哥啊嘅入口咧，就會上漲。之但係咧，美國嘅牛肉業咧係會有受益嘅。新嘅關税咧改變美國市場嘅競爭格局，令到入口嘅牛肉係價格上升，減少外國嘅肉品咧喺美國市場嘅參與。入口嘅減少啊，會令到美國國內嘅牛肉供應咧係相對緊縮。結合美國消費者對牛肉持續啊嘅穩定嘅要求咧，就有助於美國嘅畜牧業穩定同埋提升咧呢個牛隻嘅價格。咁另外仲有咧就係會唔會受通脹影響，甚至會減價嘅咧，就係木材。因為咧 ，Donald Trump 政府大幅度咧會擴大由聯邦土地採伐木材嘅規劃，啊達到咧係25%。即是话叫埋美国嗰啲商人啊，喺美国国内斩树，又开采石油又斩树，嗱呢个趋势咧，即系话美国开始要用翻自己200年未喐过嘅天然资源嘅本钱啊！嗱，对于长远嚟讲系好事定坏事咧，而家就系唔知系嘛？咁咧，但系增加木材供应啊，就会有助于稳定拉低未来嘅木材价格。對於個建築業咧係比較有利啲嚇，另外咧就木材嘅減價咧就會令到木製嘅家具咧係會復甦啦，係嘛？就好多大型嘅家具製造商咧，本來就依賴咧係美國嘅本土原料，咁亦入口減少啦，咁咧美國製嘅家具咧，由於木匠係最容易做嘅手工業，所以咧就有望咧係可以受惠嚇。好啦，另外一塊咧。呢啲經濟專家預測啊，係會平啲嘅，就叫服裝啊，可以穩定嘅話，長久啊，係會令到美國製嘅服飾咧更加咧平嘅價格咧，係去進入美國嘅市場啦。但係呢個咧就係製衣工人，製衣工人嘅招募啊，佢一定要咧另一方面就反而要咧係放慢啊驅逐非法移民嘅步伐，你亦都冇辦法咧係驅逐得到。但係就算有製衣廠開始啊喺美國請人嘅話，由於本土下一代躺平，佢咧要請啲非法勞工，而家啲非法勞工咧，就算你唔趕佢啊，佢都唔夠膽走出嚟打工，因為驚曝光。佢哋而家咧就 俾呢、這个移民局啊，系日日咁样咧，游击式同埋白色恐怖式嘅拘捕咧，就吓到个个眯埋唔敢出街。啊，所以佢有啲政策咧系 backfire， 系咧自己累到自己嘅。啊，因为咧佢条战线拉得太长，好多地方咧佢冇人仓初冇因应到，冇谂到咧系会产生咁劲嘅副作用，于是变咗咧不断咧系屋漏兼逢连夜雨嘅时候咧，就补得呢样咧就唔记得补嗰忽，你一睇到俾人见就系咧有少少系阵脚乱嘅。啊、例如你连呢个美国联储局主席咧，连咁嘅人身攻击，全世界都睇到咧，啊呢、這个咧系唔公道，啊同埋咧嗰个人咧系脾气急躁。另外咧就系、是、等紧习近平嗰个电话，佢话唔会系245呢样咧，倒不令人意外。当然知道 ，eventually 即系最尾咧唔会话嗰个入口税加到250、250啊、245，呢个145都唔会咁多。我谂咧最尾啊系回落翻去大约啊系70-80，甚至40-50咁样咧，就到咗个临界点，就系佢可以有关税嘅收入，亦都唔影响咧啊中国货啊嗰个啊完全咧系入口等于零啊，只但系咧啊你又将嗰个底牌咧系露出嚟，你会令到中国觉得咧啊爷你 Donald Trump 系咪脚软先咧？定系 Donald Trump 嘅团队啊非常之精？其实是以退为进，明知道中国斗气和要面子，就不想你打电话来谈。我们上一集都讲过，在技术上这个习近平是不可能面对面跟他谈关税，因为他自己都不知道这些细节。所以现在就样样东西就站在这里，俄乌战争又是说这个稀土协议那个矿产是跟乌克兰对分就来签了，就来签了。但是复活节那里停火只是仅仅停了是两日几咁上下，而家又恢复轰炸。嗱，佢而家开咗咁多份火头咧，都未曾系解决得到。啊，咁至于佢话系应承过喺个电话访问嗰度话，香港嗰边如果佢做咗总统，一定可以令到咧黎智英得到释放。嗱，呢一样啊，少少嘅配菜喺呢度咧，系未免令人觉得咧系更加渺茫嘅，系咪啊，白生？ 系啊，咁样睇到啊 ，Donald Trump 咧，而家咧魄力系十足噶啦，但系似乎有啲。我叫做专注缺乏症，即系话咧，佢开咗一饭咧，跟住中间如果出现咗一啲阻碍，或者系未能够好快解决咧，佢又转咗去第二饭。譬如话当初一上任就系想解决俄乌战争、拉拢和谈，咁结果咧，泽连斯基同埋普京方面咧都似乎不太合作，于是乎咧呢样嘢就放低咗，跟住就去搞关税。咁搞关税而家又棘棘地，令到咧即系各全世界咧都与佢为敌。咁一时间咧，加关税嘅政策同埋佢嘅政治要求咧，似乎都唔能够咧并得。于是乎，而家又好似咧，将个关税咧就对外嘅关税就变咗对内，关乎咧美国嘅经济啊。眼见呢个欧洲央行减息啊，于是乎咧，佢见到咁嘅情况咧，就惊资金咧就会投资方面咧就去咗欧洲唔翻嚟，咁啊同佢个政策有出入。于是乎又对内就开第三条战线。迫使呢个鲍威尔减息，咁但系而家鲍威尔又唔睬佢，啊第三条战线咧又冇起色，咁似乎呢个咁嘅 Donald Trump 咧就系一个即系专注缺乏症嘅小朋友一样，啊不停攞啲玩具翻出嚟玩，玩玩下就放埋一边，跟住乎咧就兜个圈，可能转个头咧，啊佢都会记得阿黎智英先生嘅，咁希望咧佢当佢专注力缺乏嘅时候咧，就会谂起阿黎生咯。 嗯。咁而家咧就另外日本嗰度咧都出現一個奇特嘅現象，就係、是、米價咧係一年內咧係升咗90%。啊，呢個咧如果去開啊日本旅行嗰啲就知啦。啊，而家你而家食開嗰啲日本嗰啲燒烤牛肉啊，如果咧成一個一個套餐包埋一碗白飯俾你咧，你就唔好再添飯啦。添飯係唔會免費醒俾你嘅，即係喺唐人街咧啊，你話啊喂唔該你啊喂你餸好食得滯啊！啊！俾多隻，俾多碗飯啦，可唔可以唔使錢啊？咁樣喺唐人街加拿大咧就可以咁樣傾，但係咧喺日本咧就唔係好掂。啊！日本嘅米價咧，1971年以來咧係錄得最大嘅漲幅。啊！米價飆升咧係令到咧日本政府20年來第一次由韓國咧入口稻米咧係救急。啊！呢個咧因為氣候異常，生產成本咧係上升。啊！日本 稻米咧，如果搞到入口咧，呢、這个唔系一个咧系好消息嚟嘅，系嘛？咁咧就虽然咧呢、這个系嗰、那个比例咧系少啊，但系咧系受到 Donald Trump 保护主义贸易政策嘅冲击嚟讲咧，就韩国啊吓个整体嘅出口咧系受挫，所以咧如果向日本系增加白米嘅嗰个输出咧。反而日韓之間咧就會多啲走位，係可以改善彼此之間嘅貿易關係。嗱，而家咧，所以有全球嘅秩序大重整。Donald Trump 咧係做初一嘅時候唔會諗到十五係點，就要靠啊國家之間咧係自己執生。嗱，而家咧就係你唔好話下下都望住啊 Donald Trump 啦。嚇，地區啊嘅國家，例如話韓國同埋日本呢個咧例子，就係自己快快脆脆搞掂啊白米之間嘅貿易。白米之间嘅关税你自己咧系降到最低，咁而家咧系大家叫救急，即系话铁达尼号之前我讲系撞咗冰山，每一间房啊，嗰啲人啊，或者食物嗰条走廊啊，每一个区域咧系要自己咧系揾呢个救生艇，揾咗救生艇咧系有呢个叫自卫保安队啊，系自己搞掂，即系你可以想象而家。一個香港一個地區，譬如話灣仔嚇，嗰度灣仔警署咧，嗰啲差人咧，突然間唔知做乜嘢嘅時候，出現咧大規模啊嘅賊佬入屋嘅搶掠嘅時候，係嘛？香港嘅治安咧突然癱瘓，冇咗差人，又冇咗保安局，咁你係咪啊？嗰啲大廈業主法團啊，你要即刻啊緊急會議，睇住成棟樓咧。是连埋保安管理处嗰处咧，系即刻互救咧，系咪啊？而家类似就系咁，因为啲贼佬咧系带住啲明火执仗啊，同埋揸住啲棍，同埋揸埋支枪咧，就系逐栋逐栋楼咁样咧，系去洗楼抢啦。嗱，日本同埋韩国呢个例子咧，就 set 咗个先例，就系咧区域互救。睇住 Donald Trump 呢一隻咧瘋狂加關税，你又唔知咧佢個利息加定減。日本係呢個例子，同埋韓國之間，你日韓咧本來都係世仇，但係由於咁嚇都係一個錢嘅問題同埋息嘅問題，可以即刻咧係搞掂一個緊急啊嘅安排。咁你話東南亞其實好好容易嘅啫嚇，越南、柬埔寨就同新加坡、馬來西亞之間快啲傾啦，係嘛？咁啊，菲律賓啊，嗰度一直自己揾諗運行啦。印尼啊，就要嗱嗱聲同澳洲啊，係坐低要講啦。但係咧，東南亞裏邊咧有好多啊，嗰個交易啊，嗰個產品咧係冇互補性，包括呢個台灣。嗱，台灣呢個民進黨政府咧上咗台之後，中國咧即刻抵制佢個水果入口。啊，呢個馬英九做總統嗰陣時咧，就因為咧中國覺得馬英九咧係半個自己人，和平統一有望。就用入口水果咧，係同埋入口嘅台灣啊嗰個農產品咧，係攞嚟做貢幹。咁而家民進黨上咗台，就嗰啲水果咧失即刻失去大陸嘅市場。本來咧日日咧係可以即刻落船咧去對岸上海啊、廈門啊嗰啲卸貨，幾個鐘頭大半日就搞掂。而家你揸住啲水果點啊？向邊度出口啊？向菲律賓啊，定係向澳洲啊？菲律賓同埋澳洲都有大把農產品，所以冇嘢嗰個產品重疊冇互補性咧，就企喺度。不過企喺度咧，就有一個間接嘅好處，就會令到國內水果嘅價格咧係大跌，咁樣咧就可以牽制住通脹啦。嗱，而家咧就係唯有啊八仙過海，各人自救嘅問題。你對於聯儲局佢加息同減息，出邊根本冇人知嗱，所以而家咧。美國的唐人街就出現了自己執生，中國人就很厲害，大難臨頭一定是各自飛，唐人街出現那些餐館，現在上演一場囤貨的大戰，有一位叫 Andy Wong， 台灣的報紙報導，在紐約唐人街經營了一間台灣烤肉店26年，最近喇喇聲是狂掃啊！呢啲米酒、塑膠容器等等，嗱呢啲咧，中國人咧係有戰爭啊嗰個危機感嘅，係嗰個基因遺傳咧係有走難嘅嗰記憶嘅，係來自中國嘅入口咧，全部囤積物資，咁咧嚟到咧保持營運成本穩定。當然你開烤肉店嘅話，你囤積牛肉你自己揾嚟搞嘅啫，就唯有將嗰啲容嗰啲餐具